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关注目前的路况，目前西长安街东西双方向持续车多，西三环紫竹桥北向南方向主辅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ld。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是什么？ 下班快乐呀！ 我发现你特别能创造一些我就是想不到的词儿，然后那个，就好了，对不对？你非得就是，这是什么什么？ 所以就叫行走的音效包嘛。 啊，对你越来越符合你这样的一个定位了。好，欢迎大家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974，又是下班的时间。同样呢，我珍惜这个傍晚的阳光哈。 Hello， 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天冷，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自己的车里或者是在路上把自己裹严实点，然后晒着一些微弱的夕阳，听着动感的好歌来开始下班的路途，让自己更轻松。 Goodbye work 来了，先送一首歌。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们就在想说，哎，这个第一首歌送什么样的歌呢？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这个假期的行程啊？ 对，有很多朋友就是在这个春节假期的时候，往往选择不是和家人一起团聚在家吃年夜饭，有可能是选择和大家一起出去玩，出国旅行之类的， 之类的吧。反正可能个人有个人的打算。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于张靓颖的《出境入境》啊。 照亮广播也好听，护照很轻盈，手托着行李在人群，看别人上演离别戏。 我要去哪里？ 哪里都没关系，永远像彩虹。我决定天意留我心在埃及，天意黑微醺在巴黎，花花世界每天都要艳遇。我想去看一眼札幌的雪季，喝一口英国的威士忌。如果有人想要爱我， 轻松闲适的假期的心情哈、好像你当离开这个城市呢，换了一个旅行的心情去面对自己的时候，过去的一些烦恼也可以扔到九霄云外了。 哎，说不定在这个完美的假期当中也可以有一个完美的邂逅呢。 邂逅一个，对，你好像还欠别人800钱没还的人是吧？啊，好吧。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对，我不能老打击你啊、或者说我也应该祝福你啊、就是希望你也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所收获，是不是？ 对，在火车上啊，遇到一些什么 火车上， 就是来腿腿让一让、 矿泉水、火腿肠、方便面啊， 腿收一收，腿收一收。 对啊，我们说点实际的吧。我们因为还准备了福利给大家，这两天呢一直在送，但是你也知道，我们是一个特别大方的节目，所以我们接着送好吗？ 是，又过年了，我们的王牌福利也要加码了，所以呢，今天的节目依然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大红包。 是的， 这个大红包呢是由六福珠宝提供的足金金粒精雕细琢的一刻金窑。 哎，春节送礼送给孩子当压岁红包呢是很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派发五份啊。但是发之前我说了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就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说有点，这其实是我们今天一个 mini talk， 然后说我们要想聊的一个小天啊，说那有个热门的微博说呢。先说好啊，前后这前面的事情后面这个事情没有连接啊。就是单说一个美国男子买彩票，他特别幸运中了100万美元的大奖。 对，我看这条消息，他本来是想说把这笔钱拿来和家人去游玩，但体检之后却发现自己患了癌症晚期。 对，中奖23天之后离开了啊，所以这个命运的安排让人感慨。其实我倒想说这件事情的这个目的是说呢，钱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就是有的时候别老谈什么钱啊，比如我们有时候送福利呢，就大家抱着一个什么心情呢，就是一个哎感情，这是我们联络感情啊，它不是只是简单的比如我们白给100块发现金红包啊，或者是发福利啊，不是那么简单、 是。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呢，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引起一些共鸣啊，大家现在可以就是停靠的时候回复感情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当中呢就可以有一个小技巧来教大家如何来联络朋友之间的情谊、 增进感情、是不是、 是，就人一定要经常说一些请啊、谢谢还有对不起、 是是是，谈钱伤感情， 是 谈感情伤钱啊， 有礼貌。 嗨，说到这儿我们来不是这首， 怎么了， 我们来听一首歌好不好。哎，这首歌是好久没有听的一首了，我倒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世界上确实有很多事情是钱买不到的，也比钱要重要的。 有钱你买不到啊， 有钱你买不到，买不到我的好，买不到真挚的拥抱，你说这太多的纷扰让你忘了微笑，亲爱的那些哪儿去了， 在这空空如也。 见你买不到，买不到我的好，买不到真挚的拥抱。你说这太多的纷扰，让你忘了微笑，亲爱的，那些哪儿去了？ 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王牌推荐。 对，有钱你买不到，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是钱买不到的，比如说真挚的爱情、友情、健康，等等等等吧。所以说我觉得钱虽然重要，但是也不能看得最重要哈。 嗯， 谈钱多伤感情啊。 所以说到这儿呢，就是说春节临近了，相信有不少的未来女婿啊要在节日之前拜访一下自己的岳父岳母。我们今天和大家推荐一部话剧，叫做蓄势待发，是来自开心麻花的一个喜剧。 不是，等一下啊，你转的也太快了吧，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你们这神转折是吧？ 咱们能不能不这样，中间打个逗号行不行？ 好， 我都在晕，说你想说什么。 那来一个感叹号吧。 好吧、 啊、再来继续推荐。 你是只能用表情包和这个语音这个转化吗？好吗、嗯、你继续说吧。 嗯，这部话剧其实它讲的是30岁的留学生姐姐找了一个70岁的养女婿 啊， 为了让父母接受高龄女婿，所以这个姐姐只好用谎言来掩盖养女婿的身份。 哦，哎，反正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一个谎言需要1000个谎言来这个掩盖。 嗯， 扯谎多了，其实戏剧的冲突笑料也就出来了啊。其实我刚才说感情没说完，就是大家发感情两个字、嗯、收到一张图片，但是感情是发来感情两个字的时候别忘了加手机号啊。我们还是有福利的。 记得首先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是啊，不能光谈感情，有真实的福利啊、嗯、另外再来说一个第13届的吉他春晚啊，2018第13届吉他春晚今晚在糖果 club 来上演。然后呢，当晚会有很多的获奖选手带来非常精彩的这个 guitar show 哈、啊 嗯。 据了解说呢，吉他春晚是2006年哈、啊，有一帮这个喜欢吉他的朋友，就爱好者，大家一起发起的，到现在也很多年了。 嗯， 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 guitar， 喜欢吉他的话，你可以去围观一下。真的，如果有些朋友了解吉他的话，他其实我们总觉得说啊，是不是一定是在一个乐队的一个编制呢？啊，或者说啊，是一个吉他手啊？但是其实他是可以独立成为一门这个表演艺术的、嗯、 啊。 对， 所以呢，说到吉他这个事儿，如果有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刚才推荐的这个吉他春晚。 对，接下来就推荐一位，就是算是吉他大师，他是音乐非常厉害的一个。吉他大师的代表人物了 Eric Clapton、 哎、 Change the world.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shining on my heart,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And this love I have insideEverything it seems, but for now I find it's only in my dreams, and I can change. 他是历史上非常厉害的吉他手，同时呢，他也是，我觉得在流行音乐当中贡献度非常高，或者说摇滚音乐当中贡献度很高的一个人，他是Eric Clapton 啊，就是有很多的非常厉害的歌，比如说 Tears in Heaven 是吧？对。 如果你有喜欢刚才我们放送的一些歌曲的话，或者我们往期放送一些歌曲，请先关注白金 FM， 然后呢，在次日就可以收到我们的歌单啦。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陶醉在那个音乐里面了，可能你在说话， 出来了， 我整个人在晃脑袋。然后我们再来推荐另外的一个展览，好不好？先。 临近春节啦，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书法家协会联合举办了展览，叫做《戊戌新章》国博春联展，在国家的博物馆正式展出了。而这次的展览当中，共展出了50幅春联的作品。就说有看过的朋友觉得说字体丰富多样，而且艺术风貌特别的多样化。比如说这幅春联，你来读一下。 为什么要突然就点到我了？ 因为就是你读有会有那种气势。 沧海六别沾气象。青天一鹤见精神， 好， 好什么呀？又不是我写的。那其实大家可以去关注展览的时候呢，如果不想出门，在家看剧啊，推荐一个吧。至于好不好看，自己去关注。钟汉良和江疏影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一路繁花相送》，今天晚上开始就要在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来播出了。 它和一般的电视剧不同啊，这部电视剧走的是纯爱风，原著小说呢也是典型的清水文，男女主角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也没有狗血的什么多角恋之类的，是一个矢志不渝相爱十年的感情故事。 对，它的主题曲其实是杨亚伦来唱的，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如钟汉良这首老歌好听，所以呢，今天我们还听这首钟汉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他有一个外号叫小太阳啊，一张专辑当中收录了一首暖心的情歌，就叫《手套》，很适合寒冷的季节。 寒冷越适合想念你，我在面对里读你厚厚一叠信，温暖了身体，同时也暖了心，去年冬季冷得那么甜蜜，你的手总爱赖在我的口袋里，就好像春天真的心为我来临。你是否已收到我寄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照顾好，想念我的时候当作我的拥抱，想家的时候帮你把眼泪擦掉。你有没有戴上我送的手套，就让它代替我把你送我老，用两双手一起对着星星祈祷，没有我在你身边却不要下太早。

爱最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走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买醉不愿别的男人监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 碎了碎了，碎了一地。 听我唱，不小心把杯子摔地上了还是怎么着啊？爱如潮水，蔡淳佳翻唱的版本。别忘了关注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账号， 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 记得要回复感情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洁 FM 哟。 是我们正在送福利哦。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lover who was far, far away. Around her neck, she wore a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in the winter, and the Mary must have been. And when I asked her why yellow ribbon, she wore it for her sweetie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sweetie who was far, far away, far away, far away. She said it's for her sweetie who was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入夜后风速明显减小，气温迅速下降，最低气温在零下9度左右。明天地面有三四级的南风，扩散条件还不错，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会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近期持续风干物燥，需要勤补水，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近日，喜获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张杰为庆贺小天使们的降临，推出了一首为女儿精心打造的新歌《Precious》，通过这一方式和歌迷朋友们一起分享初为人父的喜悦。据了解，在宝宝出生之前，张杰就萌生了为孩子创作一首新歌的想法。《Precious》是一首全英文歌曲，旋律自由轻松，在作词上每一字每一句都是父亲对女儿无法掩饰的爱，体现着父爱的无私和奉献精神。90后唱作 DJ 徐梦圆近日发行了中文电音专辑，共收录10首歌曲，都是由徐梦圆亲自操刀作曲编曲。首支主打歌曲《藏》昨天正式上线。《藏》是一首古风电音歌曲，既清新又舒爽， 歌词当中使用了《诗经》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通过古风与电音的混搭方式，传达出了对美好情感的向往。这次徐梦圆还邀请到了自己的老朋友00后的二次元女歌手双生，共同演绎这首歌曲。她稚嫩又独特的嗓音与徐梦圆的温暖质朴交相呼应。乐团新人光泽今天正式发布第二张专辑的第五波主打歌《习惯》，曲风采用了流行爵士风，制作、编曲和作曲全都由光泽亲自完成。在专辑的制作上，更是邀请了国际顶级乐手加盟，让人感受到光泽对于音乐力求完美的态度。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的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如果你是一个忙碌了一天，甚至说忙碌了一整年，此时正在下班路上，略有一些疲惫的大老爷们儿，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是要特别送给你的哈。 来自贾宝亮和黄渤的《男人好难》。 对，你可能不太能理解， 是 那个难处是什么啊？听听看，可能会有相同的感受啊。 男人，请原谅他不浪漫。男人。难言哦，男人没有你想象强悍，男人不能靠冲动买单哦，男人请原谅他很平凡，男人想想 难自残，晚上看似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 男人好难，做人好难，即使碎了还是提心吊胆，有些背叛只好袖手旁观，习惯了一笑而过，你就斩乱谁心声走， 人好难，做人好难，白天男子汉，晚上汉子难，有些承诺看来是要破产，可是青春就过了大半。 男人不难，做人不难，谁不为生活而忙碌承担，有些难关走过才有 最后呢，恢复了乐观的情绪。这首两个人、两个男生的对唱，其实算是给很多一直在为生活辛苦这个承担的，或者是扛着重担的男生们的心理写照的代言曲啊。 除了男人难之外呢，很多女人也不简单。比如说静，她说下班了，现在正在路边听着娱乐最王牌，等着接老公下班。 就是心疼自己老公嘛，这挺好的，知道不容易啊、是吧？所以刚才的一首《男人好难》应该唱出了很多男生的心啊，就像这样子类型的歌其实很多，比如说这个刘德华有一首叫《男人哭吧哭吧 不是罪 都是泪》啊之类的吧啊，哎，就是有人说我被打动了， 关儿， 对，被歌词啊，白天男子汉，晚上是吧，这个就这个打动了，也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反正呢，就是希望辛苦了一天的，或者辛苦了一年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能够在此时此刻有一些放轻松的感觉。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泉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要回复关键词感情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哟。 对，说白了，就是我觉得人生在世其实不易啊，会有很多不容易。我们可能拼命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啊，在这样的大大的城市里面去找寻一份自己的心灵的慰藉，这件事情是需要缘分的。当然更多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去好好珍惜，我们常说人生苦短，我们也常说天有不测风云， 是、 所以就是我们能现在能握住的那些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幸福，你一定要仔细的去抓好了。 对，要珍惜每一天，脚踏实地的生活。 对，因为你知道昨天晚上23:50左右，宝岛台湾的花莲地区又发生地震，然后台北其实也有强烈的震感嘛。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地震的感受，比如说 Happy 田馥甄他说一个人在14楼，觉得地震以后呢立刻就打开大门带水啊，包括羽绒外套啊，带这个近视眼镜就准备逃跑啊。他说还提醒说要准备好这个地震包啊。对， Selena 也是说地震的时候呢一定要提醒各位打开大门装水还有拿毛毯，这是很关键的。 是，就因为有一个标准的作业的程序嘛，就这个 SOP 哈、紧急的应变的程序，包括刚才其实提到了开大门装水带保暖的衣物，还有像手电筒啊，哨子， 对，收音机。 哎，说到这儿重要了哈、radio 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尤其在这种紧急情况之下，只有可能通过 radio 的方式才能得到一手的资讯。 所以这个理性和冷静的态度其实是在遇到地震的时候呢值得去提倡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像郁可唯，他当时也正好在台北工作，说碰到这个地震之后呢钻到了桌子底下。 比如说有人说千万不要就是躲在窗子旁边，还有建筑物的横梁或者不太牢固的这个柜子旁边，这都很危险的。 对， 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马上过年了，祝大家平平安安的。 就是会有一些标准的流程，大家其实可以去关注关注。因为我们说了祝大家这个平安啊健康，然后尤其是假期出去玩一定要有些小心的这个状态，比如说你要去到地质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地震带火山带啊， 或者是这个一些 海啸啊 灾害的频发地区， 对 啊，就是要预先了解一下紧急避灾的知识，所谓有备无患嘛。 对，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想分享一首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对， 有很多朋友不知道创作这首歌曲的背景是什么，其实它是一首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所创作的一首歌。 对， 而且这首歌当时好像莫文蔚在录制的时候，唱片公司还特别租用了一个特别面积小的录音室。 是因为在录的时候，他当时在唱的时候，自己的脸就是贴到那个墙上了，墙壁，然后就刻意去营造一种空间上的那种挤压的感觉，会有找到他，哎，好像在地震之后被困的那种压迫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压迫感当中，他所带来的那种情感是非常的真挚的，也可能是这首歌打动人的原因所在吧。听听看这首《忽然之间》，Carrie莫蔚。 忽然之间。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全长32.7公里，三环路全长48公里，四环路65.3公里，五环路99公里。人保直修车险送你100公里，即日起投保车损险就可以享受100公里免费拖车、送油、搭电、更换轮胎等车辆故障救援服务了。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人保直修车险， 400123456。 太放不开你的爱。 哦，对，我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呢？真的，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会有同感。 可能很多朋友就平常会去 KTV 里唱这首歌，但是真的不知道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刚才和大家已经说过了。 对，因为你可能越到一个情境下，比如说你在孤单的时候，或者觉得自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可能会疯狂的会想念一个人，或者是尤其是在这种 特殊时候，比方刚才我们说了地震之后啊，嗯，所以这首歌整体给人的感觉是你那么需要一个人给你那样的爱和温暖，所以其实在城市里面有太多的缺爱的人， 所以要大声说出我爱你啊，就不要吝啬这一句话， 就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好不好？其实湖南卫视自从上周六开始每天五集联播童真记忆、童年记忆、还珠格格，结果这部已经被重播了20年的电视剧又是连续两天收视率夺冠啊，嗯，我的天哪，力压了这个恋爱先生，就是靳东和江疏影的，以及陈赫的成名作爱情公寓。 由于这次是20年的周年珍藏版，所以那个湖南卫视呢也是重播有几个小小的变化，一个是采用了高清画质，还重置了字幕，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每集都播了完整的片头曲和片尾曲。 哦，真的？ 对，你要知道以前啊，湖南卫视在重播还珠格格都不放什么主题曲的，还有不少观众表示说前奏一响，满满的童年回忆啊。所以现在我们耳畔响起的这首歌呢， 对，就这样还不算是经典的，就要待会儿他大声的唱的时候才是那种回忆会突然一下涌上来，现在是酝酿情绪的时候啊， 我们先酝酿酝酿。 对，这就是前两天我们也说到的，何炅说到为什么苏有朋转型总是不成功的原因，因为只要湖南卫视在放还珠格格，大家就只会觉得他是五阿哥。 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是我今生最大的守候。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就不再暖冬，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部凋残，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散，不能和你分散。你的笑容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 特别想跟着吼两嗓子。哎，你知道以前可能当你还是小的时候或者是少年的时候看还珠格格是一个感觉，觉得哇这里面的爱情很美好啊，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但是长大以后你再看其实感觉会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味道。 比如呢，比如说令妃娘娘，小的时候我们看她觉得说哎呀好温柔贤惠啊，善良体贴， 对， 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有心思的一个女人，你知道吗？ 对，就是尽捡别人爱听的话说，先是弄好了香妃，然后再打压皇后，自己就笑到了最后。还有尔康，这个就不用说了是吧，周杰老师，哎真的是、哎呀你看啊，介绍别人的时候一句话带过，嗯，这是五阿哥永琪，嗯，这是还珠格格小燕子，介绍自己，在下福尔康，是福伦大学长的长子，当今圣上的御前侍卫。 你知道吗？照这样重播的频率啊，估计零零这一代的童年回忆依然会是《还珠格格》。 以后谁要是再说我长得像尔康，我跟谁急我。 闭口，闭口。 反正觉得照这样的重播的频率，估计零零后这一代的童年记忆依然会是《还珠格格》。 我想你追风温柔的吹，只要你无 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们的白给一百块的预热题就在马上提出了，因为今天要看看你要去什么地方玩，好不好？ 好，王牌新发现当中，今天带大家去一个书店。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在与南锣鼓巷相邻的北巷里，有一处用藏文写的门牌，洋洋洒洒的几个大字，似乎和整条街道的气质不符，但是走近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和灰砖素瓦的胡同是那么和谐押韵，同样都是细节，却充满了惊喜，看似简单，实则有直抵人心之力。今天要说的呀，是位于北锣鼓巷里的一家角落书店，墙上写着以梦为马，随风散落天涯。在与天堂最接近的拉萨，是这个书店的精神取材地。满墙明信片是主人给来往有缘人的礼物，他曾经是一位藏区支教老师，笑容很暖。朝拜、天空、红墙、僧袍，每一张明信片都会讲一个故事，馈赠给来这里小憩的三五知己。另一侧的书柜上摆满了书店的主角，各种类型的小说、杂记、散文、旅行日记，还有画册，在灯光的衬托下终于粉墨登场。书籍也是有新有旧，配合阳光的恰到好处，终会让人温暖。如果你曾有消磨惬意时光之意，这里便值得你远道而来。在这种环境下，里面的人似乎都有了数载的默契，小声呢喃，绝对不会打扰那个在西藏似曾相识的你。如果我们在这里有幸相聚，会不会相视而笑呢？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说到的这家书店是在南锣鼓巷吗？ 就是这个问题了，刚才说到这个书店是不是在南锣鼓巷？ 编辑自己的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我们奖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元了， 大姐 加油。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像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国内外的大事了然于胸。

匆匆，想你总在零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孤单的灵魂最爱闹闹疯疯，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也换心换路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A pop song A pop A pop song A pop song A pop A pop song 最晚班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十一月心如冰封，想你总在零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耳朵里塞满音乐，两眼放空，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也换心换路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A pop song A pop A pop song A pop song A pop A pop song 谁能够尝得到谁喝过的冷汤，在一人独处的屋檐下方，谁又能看得透谁隐藏的悲凉，在川流不息的城市中央，无法 听完一首歌，我们来看看歌华电视线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精彩内容。稍后我们连线 call in 今天的白个一百块，看看谁来赢取我们的现金红包。 大家好，我是来自歌华电视院线的冯梦杰。热闹又喜庆的春节飘然将至，这个新年在家看大片赢免费会员。2月1日至28日，歌华电视院线特推出新春盛会优享节活动。订购5部大片的前1000名用户送月会员，订购16部大片的前200名用户送3个月会员，订购48部大片的前50名送年会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新上线了迪士尼催泪动画《寻梦环游记》，治愈系大片《解忧杂货店》，奇幻武侠巨制《奇门遁甲》正在热映当中。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嘉影电视院线微信公众号或致电96196。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王牌福利白给100块。来来来，所有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看看今天的挑战者能不能成功。因为我自己手心出汗，因为600了啊。 今天进店的朋友啊，有600可以拿走啊。 进店的朋友， 因为你刚才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啊、还好你没有说个什么挥泪大甩卖什么的啊。 只要2块，全场通通甩卖。 别，我们今天的600现金红包已经做好准备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准备好了。前面我们第一个电话打出的这位朋友叫做 Bob，但是 Bob 呢？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接电话，所以说我们马上打给了我们的今天的备选的朋友 田小米。 Hello， 白姐你好。 我刚才听到了一声大喘息。 对，你是太开心了，还是太紧张了？ 我本来已经到了打球的地儿了，但是呢，我一直等在车里等到这个电话。 打球的地儿，你打什么球啊？ 羽毛球。 羽毛球啊！我听说打羽毛球很多都是这个美女。 打羽毛，我刚看他头像，真的是就是他又说他打羽毛球，所以他是一个阳光美少女。 对，我没有看他的头像啊，我没看，没看，没看。有这个，但是非常高兴今天能连线你，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呢都说，哎呀，这个如果能够打通电话，或者说我们能连线的话，这真是一种缘分，是不是？ 是。 好，不要再多聊了，再多聊大家会误会，绝对是我刻意设计的，不是这样好吗？就看你今天能不能在打球之前再给自己添点好心情了，好不好？如果成功的话，今天就跟他们说，今天全场我请啊！我不知道你们的羽毛球场怎么算啊？ 好的，我给大家买水喝。 哎，你看是不是特别懂事儿？ 知道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嗯，知道。 正问正答啊，不要反着答，正答就可以了。加油！ 好的，但是 你说， 但是我应该答不对。 你这还没有开始答就这么没有信心吗？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好吧？ 因为往期的题我都没有对过。 那你还报什么名啊？ 其实就重在参与了， 加油好吗？ 嗯。 放轻松啊，不要紧张。我们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有一句电影台词说的是打劫啊。IP IC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请问这句台词是 天下无贼。 我想给你手动鼓掌一下。 等一下，但是我们的规则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想说这句台词是出自电影泰囧吗？好吧，算你答对了。太着急了，好不容易会一题是怎么着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 第二题和美女有关啊。演员景甜这两天又上了头条，请问景甜在电视剧《大唐荣耀》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叫薛珍珠吗？ 是吗？是不是？ 不是。 你答对了， 这是蒙的。 那就是你蒙对了。看来今天你离给大家这个小伙伴这个买水这件事情已经离得比较近了，因为如果你再答对一题，你就有机会反转赢走一半奖金了啊！加油！ 好， 请听第三题。在《西游记》中，孙悟空等人曾经大闹三清观，这三清观供奉的是道教的三位神仙，请问元始天尊是三清之一吗？是吗？ 是。 你不会又是蒙的吧？ 我似乎隐约听到副驾驶旁边好像有窃窃私语的感觉。 有吗？没有。不是，有军师吗旁边？ 啊，没有没有。 啊，那就是我听错了。 他真的是很开心，连蒙三道都对。除了第一题会，第二题、第三题全是蒙的啊。元始天尊真的是三清之一啊。OK，那现在你要反转了，你可以选择放弃，拿走300，也可以选择继续，怎么样？ 我选择放弃，拿走300。 你就是这选择，买水嘛，300就够了。 就想好了，今儿我要买水了，所以咱们先把这水钱拿走，是不是？那我给你，我给你发个那个，这样好不好？我给你发20块钱水钱，你选择继续怎么样？可以吗？ 不要。 拒绝的好， 很耿直， 对，很耿直。好，好， 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多一分都不要。 那还是谢谢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大声的告诉我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嗯，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书店是在 南锣鼓巷吗？ 是吗？ 不是，是在北锣鼓巷。 哎，答对了！大声的告诉我，你正在收听到的电台是 王牌 新发现吗？ 啊， 王娱乐。 娱乐 最王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行了，打球去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恭喜他！别忘了田小米打球之前把你的二维码的截图发给我们哈。 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以后在参与到我们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回就是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不然我们找你很困难。 真心的感谢这么多支持我们的听友们，这儿有一个特别的祝福要送给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康文林，这个美丽的姐姐。他很喜欢一首歌，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要在节目当中为他送上这首歌，因为他马上要回家了，要回家乡了，所以在这个归家之前吧，算是送上我们的祝福，一路平安，并且那个希望年后回来继续来收听我们节目，好不好？ 你是我的花朵啊。 对，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还有一个那个500那个花朵舞嘛。你是我的花朵， 有心脚步看得清楚，有很多可疑的因素，呼喊你让你糊涂，考验我爱的程度，高楼电梯霓虹闪出，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我哦哦哦，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 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深处舞动在人群很拘束，拉着我不要飘走，我在你背后挡风。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管你心藏满多少困惑，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到达那开心的人。你是我的花朵，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到长头。你是我的花朵，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你是我的花朵，我要爱着你不眠也不休。 特别喜欢伍佰那个唱腔，你是我的花朵。哎，其实也是很适合年会的一首歌，最近很多人办年会哈，有一个里有一个专门有个舞蹈叫花朵舞。 有很多朋友去 KTV 可能会必点这首歌曲，然后有人会觉得说你疯了吗？然后紧接着下一次去 KTV 的时候，大家都疯了。 对，因为听的时候会觉得整个人会开心起来，不由自主的开心起来啊。好了，接下来30到45秒钟的时间，回答一个我们的作业题，还有两个9.99的小红包要送上啊。 请听题，著名的慈禧太后是道光帝的嫔妃吗？ 是吗？只要发是或不是到我们的白记 FM 就可以了。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瑞浅纳福，世事兴旺，北京银行狗年生肖信用卡隆重上市， 餐饮、百货、住宿类消费享3倍积分， 更有机会获赠北京银行特别定制珍藏版狗年邮票。 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大家可以回答问题，然后呢我们来选择两位朋友送出小红包。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哈，就我们的白给100块的参与的方式，其实呢特别简单，你可以在每天的时候在5:50左右的时候来听我们这王牌新发现抛出的预热题。 对，然后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一定要记得加手机号码，不然我们找你真的很困难。 因为我们要打电话给你嘛，我们选择每天我们选基本上是两位，一位呢是第一个打给他，第二位是备选的朋友哈。 对，那今天备选的朋友那一位就是明天我们主选的了。 对啊，不，今天我们其实备选的朋友刚才就是接的他的电话嘛。 哦，对呀、 啊，因为主选那位朋友他没有接电话，不知道为什么报名了不参加电话，不接电话，这个实在是让我们觉得有点遗憾了哈。奖金是累计到了现在 400块。 对，明天开始呢就是。 对呀、啊， 拿走一半。 对， 啊 ，OK， 好，大家接着回去答我们作业题。另外呢，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北京电台的广播过大年，而这些非常有意思的脱口秀的段落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情况。来听看今天是什么内容？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今年要是过了30啊，明年就是我的本命年。您没看穿着衣裳也接近红色吗？我属狗，狮子座。我媳妇说我是狮子狗。

投资需谨慎。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天气还是以晴为主，入夜后风速明显减小，气温迅速下降，最低气温在零下九度左右。明天地面有三四级的南风，扩散条件还不错，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会比较好，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近期持续风干物燥，需要勤补水，特别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20%。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在爱尔兰踢踏舞凯尔特传说中，漫长的夜、银枪之舞、猎狐者等多支舞段，既有气势磅礴的群舞，也有高难炫技的独舞。表演当中最令人瞩目的队列舞，将由十几人整齐划一地敲击地面，迸发出震撼人心的动感节奏。该剧将于2月17号到21号亮相国家大剧院，订票热线6655000，6655000。再来关注，近日信乐团贝斯手刘晓华发布了摇滚单曲《自我放逐》 MV 版本，这首歌是刘晓华对从未更改的爱与事业的自述，回忆不生的往事，心中留有太多遗憾。为了摇滚梦，他和爱人分开，和他长久相伴的却只有手上的乐器。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坚持不懈的音乐人的经历，也道出了乐者回望的辛酸。新加坡歌手向阳携最新单曲《爱超给电》上线，《爱超给电》由向阳本人亲自作词作曲，营造出了冬日的追爱情节，让歌迷充分感受到他个性和魅力上的蜕变。如果说新歌声舞台上的有没有让你认识到一个温柔细腻的向阳，那么《爱超给电》则是向阳以全新姿态来重绎自己的可能性。前奏轻快明朗，吸引力 max， 去掉深情的标签，向阳也可以很俏皮。副歌有一种洒脱感，整首歌听下来充满了新意，也十分自然。最后来看张碧晨2018极光演唱会概念海报曝光，在海报当中，张碧晨双眼微闭，以一袭纱质长裙出镜，唯美的造型风格搭配鲜艳夺目的正红色，给人视觉冲击感。光晕字体的使用也非常契合演唱会的主题。据了解，演唱会门票会在近期开启预售。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路况，目前北二环西直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全线，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东向西方向，包括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京方向全线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音乐 业素描。 每天到这个时间，我们的节目特别难得的静了下来，然后只为了我们相对走心的六点半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些歌可以把里面的故事找出来给你听。 所以这个时间段呢，我要换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嗨，我是艾克。 我忍着笑啊，我有点忍着笑，但是还是要保持我们这一段的音乐的纯净感，因为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这首《人间》，其实也在底下找到了很多的故事。比如说，一个朋友这么说：“ 邓先生，今天是你的第29个生日，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在一起两年多，有过歇斯底里的争吵，也有过浓情蜜意的幸福。毕业后，两个人的生活并没有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你想去大城市，无奈我回了老家。”从开始到现在，一直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总觉得不够优秀的我，怎么有幸会被你喜欢呢？我是有多幸运啊！好想和你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未来，想陪你走完这一生，彼此温暖，互不辜负。快回来，给我一个家吧。不行的话，我再等等。 另外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他的故事是：你并不知道今天是我喜欢你的第105天。你说没有遇见我之前，你的生活没有大喜大悲。还记得那一次半夜，你的飞机在成都降落，我就坐在家里等着你安全到达的消息。两个人在一起不可能只有开心，当然也有难过的时候。我不想违背我的初衷，希望我给你的是更多的快乐。我们就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吧，就当从来没有遇见过。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低劣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 天上人间 这首歌来自于王菲啊，算是经典了。估计在副歌的时候呢，也可能在这个城市的夜空中，有很多人啊，在这人世间跟着这首《人间》一起唱和啊。 对，就是这首歌曲啊，一定不能断章取义。如果一旦断章取义，就容易扎心、流泪。 主播私房歌。 一首歌到底能有多大的能量呢？有可能它在一瞬间能让你心情变得很down、很低落、有可能会有一首歌突然出现的时候，就好像是海面洒满了阳光。 今天呢，和大家推荐一首歌曲啊，我先来。这首歌呢，其实说我们回首过去来看一看，以前我们看得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现在慢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特别赞同我有个朋友说的一句话，生活要按阶段来过。比如说你上一个阶段的小目标是挣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那就去挣好了。如果说下一个阶段呢，会不会说转角遇到爱呢？所以呢，这首比较轻快的歌曲来自 Jack Johnson 的 I Got You， 对， 送给你们。 一个人如果喜欢阳光，喜欢大海，喜欢运动，我想他的人生就不可能永远是阴霾着的。 Jack Johnson 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歌曲都告诉了我们的这一点啊，他是会有一个带着海边气息的音乐人。来听这首歌吧。 Back when all my little goals seem so important, every pot of gold filling full of distortion, heaven was a place still in space, not in motion, but soon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We went walking through the hills trying to pretend that we both know, maybe if we save her we could build a little homeThen the hailstorm came and yelled, you need to let go, you got no control. No, 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ve got you.Weight's too much alone. Some days I can't hold it at all. You take it on for me. 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 Yeah, when tomorrow's too much, I'll carry it all. I got you.I got you, I got everything, I got you, I don't need nothing more than you, I got everything, I got you. Get you, Jack Johnson. 主播私房歌。 你也很难得会推荐到一首，就是我 很喜欢的歌， 因为本身这个歌手我就很喜欢了啊。他之前是运动员来着，然后呢，后来变成一个音乐人，所以他的歌里面会有很多这个大海的冲浪的这种气息。 对，刚才推荐的这首歌曲，如果你喜欢的话呢，记得关注白金 FM， 我们会在次日发送歌单上来哟。 好，接下来又来。轮到我推荐今天的一首主播私房歌了，对不对？好吧，我先来推荐这首吧。我突然想把这个顺序是不是可以换一下， 颠倒一下？ 对，因为想突然想把这个有关于这个城市的这首歌放到最后 啊，可以啊。 所以这样吧，我就后面两首连着推荐，你先来推荐这首吧，好吧？ 我推荐的这首歌曲呢很有意思，因为我之前听到过李夏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这首歌是怎么说被埋藏了很久，但是他的前几句歌词都好像是在跟这个月亮、城市、街边一直在不断的对话当中，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月亮》， 来自李夏。 对，前两天我们刚看过那个超级月亮是吧，今天我们来听首又跟月亮有关的歌，来自李夏。之前他相对比较有名的是那首离开北京。 就是如果说到了晚间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心思都会比较敏感一点。 对， 除了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宣泄一下你的小故事之外呢，也可以对着月亮倾诉一下你的小心思。 对，天地日月啊，就是有太阳就会有月亮，有男人就会有女人。所以今天其实我在节目里面一开始放了《男人好难》这首歌，有听友给我提意见了，说哎呀，你大男子主义吧，老说男人好难，我们女人就容易吗？女人当然更不容易了。是不是伟大伟大的母爱，就伟大的女性，对不对？ 对， 一直非常的赞美。对，所以我说这个天地日月啊，男人女人缺一不可嘛。 对， 不愿等待的心跳，只有他最清楚峰回指引方向，唯一身上 接下来今天是不是又该我来推荐音乐了，对不对？ 对、啊、 今天前面两首是你推荐的， 对 对， 后面两首歌就全权交给你了。 因为你看，你今天推荐的是两个男生的歌 ，Jack Johnson 和李夏。我带来的是两个女生的歌， 其实还挺好的。因为我对第一首歌还比较就是有这个坐标性的，这首歌比较感兴趣。 对，《北京 City》这首歌，是来自于陈敏。陈敏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生，她之前也来过我们节目，而她钢琴也弹得很好听。然后呢，是一个慢悠悠的，就是做创作的女生。 很文艺的一个那种。 对 样子， 对，然后呢， 这首歌其实我喜欢的地方是它会突然让我们此时此刻在这个城市穿行的时候找到跟这个城市的一个契合点啊， 啊， 就是你会哎会记录一下你在这个城市里面行走的你的故事的那个节点或者那个感受， 就 在某一瞬间，哎，比如说你朝阳北路，它里面其实唱到说，哎，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后的温度由西吹到东，它也唱到说，让东三环的梦吸饱了烟火，找最初的感动，啊，然后说到爱若能像晚高峰的车灯，就一点一点亮起来。想忘记想一个人，就远远的看着这座城。我觉得歌词也很棒啊。 嗯哼，所以呢，听着这首歌曲的，来自你的推荐，就可以路过建外大街十四号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俩在楼上看着你们。 此时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北京 City 陈明。 是太久了，像是第一次相逢。勇气的始终，心动的邂逅，在古老的街口，抹去了所有，在这造人的深秋，让朝阳北的风把最好的温度由西吹到东。 北京 City 来自陈明， 这首歌是来自你今天的推荐。 对， 有很多朋友都会很感兴趣这首歌曲啊。如果呢对我们推荐的很多歌曲都比较有兴趣的话，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还有一首主播私房歌来自我推荐的，来自于王诗安的，和我们2012年就出道和方大同合作的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生， 嗯、 一首坚定而有力量的歌。